街坊们邻居们，今儿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住在我的店中啊，歌月有余，分文不见。 休得闲脚，你家儿也有了差对了。 您怎么差对啊？ 全是草头将我那匹黄骠宝马、拉至长街，将他买了，还你点饭账也就是了。 哦，您要卖马？ 真的是。 就您这匹马呀？ 怎么？ 您自己不知道？您自个儿看看吧。 哎，给他拉出来，拉出来，咱们看看这匹宝马。 看看您这匹马呀？ 哎，这宝马呀。 您瞧瞧吧，啊，四根棒支的插根洋蜡，跟马灯一样啊！是马有这么高个吗？您说说，啊， 马都给我喂瘦了。 是啊， 这马值钱着呢， 是吗？ 你上通县问问去， 通县卖马呀？ 你哪里晓得此乃宝马两具脚到点之洞？ 二爷， 大爷。殿之东带过了黄骠马，不要得秦始皇两轮起了此马，来头啊打啊啊啊啊啊啊！ 严判， 兵部堂黄大人相怎与咱，早不幸困在了泸州天堂下，欠你的电饭钱无奈我卖了他，摆一摆手儿就欠去了吧。不知此马落水家呀， 好枪，河北棒子，扛啷起来，扛啷起来，豪杰双子在江湖啊笑。 哎，糖炒栗子，糖炒栗子，糖炒 栗子。 哐一 催嘞，哐！嚯嚯，扬名走天涯，有人知道是相马，无人知道我富豪家，将身来在 去。好， 二堂啊下！ 哎，刚才那些，一大 击哐！嚯，击哐啊！不知此马落水家， 苍飞苍 啊， 苍 闪通闪雄信呢， 苍飞苍， 俺想寻得一匹好马，回明家园前去打探，这半时候把剑抱我来。把我活是 无官无身，哪方差遣呢？ 今有一支领剑命你水淹四周城，正该要我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 打打打 打打打 打打 打打 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 没事，得有事儿啊！ 什么事啊？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。 您早说！ 哇！ 宝大我活是。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呀！ 你得怎讲？ 一匹好马， 前面带路问， 跟我来呀！扛 起来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扛！ 小子带路，大家也唱。

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